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期多地密集出台的延长生育假的政策，有的省市将生育假从30天延长到了60天，也有的省份延长产假从60天甚至90天。从各地生育鼓励政策来看，总体是3种方式：延长产假、生育假、夫妻双方享受育儿假等。发放生育津贴或补贴金，参保女职工生育3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那延长产假、生育假对于女性就业有何影响？假期增多会影响经济增长吗？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刚刚在提要当中跟大家介绍了现在全国各地正在密集的出台延长生育假和产假的政策。在11月26号的上午，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也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修改以后的条例取消了限制生育的措施，明确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女方除了国家规定的产假以外，享受的延长生育假也是由30天增加到了60天。同时，子女在满3周岁之前，夫妻每人每年可以享受到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条例当中也是调整完善了本市的生育政策，明确本市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同时也删去了有关社会抚养费、行政处分、纪律处分等等对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理措施。为了更好地保障生育妇女的身心康复，条例当中也明确，女方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以外，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30天调整为了60天，男方享受陪产假15天。男女双方在休假期间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不得将其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聘用合同，工资不得降低。条例对于女方的生育支持优待政策也给出了进一步的提升空间，规定女方经所在单位的同意，可以再增加假期1到3个月，也就是说加上国家规定的98天的正常产假，女方最多可以享受到8个月左右的生育假期。此外，在子女满3周岁之前，夫妻每人每年可以享受到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更为人性化的是，夫妻双方经所在单位的同意，可以调整延长生育假和育儿假的假期分配，女方自愿的减少延长生育假，男方享受的陪产假可以增加相应的天数，夫妻双方享受的育儿假合计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为了进一步的降低生育的负担，条例当中也明确了健全生育妇幼健康服务网络，加强妇幼健康服务等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的建设和规范化的管理，提高孕产服务化的便利化、规范化和优质化。同时也建立了子女数量相关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未成年子女的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租房的可以优先纳入到优先配租的范围，并且在户型方面可以适当的照顾。带娃难目前是困扰着很多新手爸妈，针对此类问题呢，条例当中也规定本市提供了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的给予补助，支持幼儿园、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提供托育服务，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来兴办托育机构，鼓励和支持培育托幼服务专业人才，支持有条件的职业院校设立相关的专业。刚刚介绍的呢是新闻的背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延长了产假、生育假和育儿假以后，对于女性求职者会有哪些影响，对于各个公司的人事部门会有哪些影响，以及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会有哪些问题。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共同探讨，一位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的副教授张丽云老师，欢迎张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鲁泉老师，欢迎鲁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延长生育假和产假？当下我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张老师，您觉得？ 我个人认为，本质上延长生育假和产假的原因呢， 是为了减轻生育女职工的负担， 嗯 啊，就让他们产生生育的意愿， 嗯， 这是他最核心的一个目标， 嗯嗯。那当下为什么要密集的全国各地都在延长这个生育假产假？现在我们面临的人口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的人口问题呢，就是这个新生儿的出生率很低， 嗯 啊，甚至于可能再过几年啊，十年之内啊，大家都认为这个生育率呢可能就是个负数， 嗯 啊，那么人口呢会大幅的下降， 嗯， 那么由于新生儿出生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它的寿命的延长，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倒三角， 嗯， 我们说的这个需要养育的人很多，但是呢有养育能力的人却在减少， 嗯，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嗯，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 啊，然后呢生育假的延长呢由于它增加了这样一个怀孕女职工的福利啊，可以让他们可以享受更长的一个带薪假哈，啊，从而呢去减少他们的一个生育的负担，啊， 嗯， 然后间接的来促进一个生育的意愿，所以这是国家的一个基本的。 嗯，卢老师，您觉得呢？ 是这样的，我们也关注到了近期不同的地方都开始延长生育假跟产假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的出台，我觉得它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大家也很熟悉，那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生育政策又再次做出了调整，因为我们面临着比较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的这种迅速的下降。那为什么大家现在不愿意生孩子？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生育的假期或者我们照顾孩子的这个时间不够长， 嗯， 所以呢我们要构建这样的一个有利于生育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体系。那么在这个政策体系中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延长我们的生育假跟产假，让这个家庭的成员能够平衡好工作和这个家庭的这种照护，所以各个地方按照这个逻辑都在逐步的延长生育假跟产假，因为我们之前的生育假跟产假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所以呢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背景和这种政策的调整。我们国家现在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呢比较快，那么人口老龄化速度变快或者是老年人口占比提高，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开始变得越来越长， 嗯， 这样老年人的总数量就会变大。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出生率在下降，那一般认为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出生率就是平均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就可以能够实现自动的更替，但现在我们的实际的出生率是要大大的低于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更替的水平的， 嗯， 那么比较这个就是科学的估计大概在1.4-1.5左右，就是一个育龄期的女性在整个的这个生涯中间生命周期中间只生了平均不到1.5个这样的孩子，所以呢我们生育率总体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要出台这样的政策，当然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要做好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嗯， 因为一旦我们那个生育了孩子之后可能就要有大量的时间来去照顾孩子，这个时候对于女性的就业，对于女性的工作的这种延续，对于女性的这种经济地位的独立性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延长产假和生育假来说对于女性的就业都会产生哪些影响？张老师您怎么认为？ 其实呢从这个女性就业的角度来讲呢，很多女性她不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就是她一旦去生孩子了她的这个岗位可能就没有了， 是的， 甚至于有些呢就是直接把她这个劳动合同就解除了，那就彻底没有了。 嗯，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女性生育的意愿非常低， 嗯 啊，她没有意愿去生孩子，她觉得我一生完孩子之后我这以后找工作都费劲啊， 嗯， 所以呢在中国来讲呢女性职业女性非常多啊，半边天， 嗯， 所以他们认为这种这个价值观上呢是没有办法去认可啊， 嗯， 所以呢是不愿意丢掉这份工作的。另外一个呢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讲啊，那我雇佣一个人是让他来干活的对吧， 嗯， 并不是去养他让他去回家生孩子的， 嗯， 所以他认为呢我花了钱我雇了你其实你没给这个企业做贡献，所以他觉得也不合适啊， 嗯， 所以基于这样两点的考虑啊，就是雇主和雇用的这个雇员双方的这样一个考虑呢，社会上对这个生育这件事情呢，整体上来讲啊，就是从市场的角度，从企业的角度来讲，还是不太认可的。 嗯 嗯，还是一个整体上是个消极项，消极项的评价。 卢老师，您的看法是？ 对，您的这个问题很切中要害啊，因为大家都很担心，如果说女性的生育假延长之后，会不会对于女性的就业产生影响？ 嗯， 我觉得与其说是女性的视角，还不如说是性别的视角。 嗯， 因为您可以关注到在，在目前出台的一些政策中间，其实不仅在鼓励女性，要这个有更长时间的假期来照顾孩子，同时也有一些地方的政策要鼓励男性也要参与到，或者说父亲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间来。 嗯嗯、 所以呢，我们说女性就业是否平等，它因为是个性别概念，它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 嗯， 所以我觉得要保障女性的平等就业的权益的核心点，一方面在于要平衡好女性的就业和女性的家庭劳动， 嗯， 第二是要平衡好男性跟女性在家庭劳动中间的角色分工。所以如果说男性也要参与到家庭这种孩子的照料中间，那我认为这个政策的改变就不会对女性的就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那么回到一开始我们讲的对于女性的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平衡，那我们讲的就是在她在家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认可她这种家庭劳动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劳动。 嗯， 因为孩子出生的看上去是一个家庭行为，但最终中国的人口总量，中国的劳动力的总量是一个经济的总量，或者是一个影响经济的重要的变量。 嗯， 所以我觉得是从这个两个角度来去理解，第一是要平衡好女性的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来保证她的就业的权益。 嗯， 第二就是要让男性跟女性在家庭照顾中间都能够有相应的这种责任的参与，这个时候就能够从性别的角度相对来说保障女性的平等就业权益。 刚才卢老师说到了一点，说这个全国各地也在陆续的出台给男性放育儿假，大家都在网上调侃说这个爸爸带娃的时代要来了，那到底会来吗？ 对，我们从国外的一些这个先进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已有的做法上来看， 嗯， 其实育儿行为它核心上是个家庭行为， 是的， 而不仅仅是一个女性行为。而且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如果说父亲在育儿早期能够更多的介入的话，对于孩子生理、心理以及未来的这种社会的发展，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说的性别平等。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这个育儿就是一个女性的行为，因为基于这种自然的因素，在生育行为一定是个女性所做出的，但是育儿行为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家庭行为。所以我觉得男性参与到，或者男性更多的参与到育儿的过程中间，应当是大势所趋。 第三，如何来保障妇女平等就业的权益，来避免自己受到就业的歧视呢？张老师， 其实你要想去避免，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嗯， 因为站在这个企业的角度，他雇佣人确实需要人干活啊。但是呢，我们也进行过测算或者评估啊，就是这个职业女性呢，其实她在怀孕期间基本上呢不太影响工作，尤其是文职工作啊， 嗯， 不太影响。那么其实她就是一个产假，产假是她需要休息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如果说企业呢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可能她就能接受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如果大家都不生孩子，理论上讲将来企业是顾不着人的。 是的， 哎，所以呢，你想说中国啊，你想依靠着中国这棵大树去发展，但是没有人支撑这棵中国大树了， 嗯， 啊，那也发展不了了。所以你经济发展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如果跟不上的话， 嗯， 经济发展就会遇到很大问题，这个会间接的影响到企业的发展， 嗯， 甚至于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啊。所以呢，从人口学专家的角度来讲，这事儿太重大了。 是的， 那从这个企业的角度，他还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所以这也是一个观念的一个跟进的问题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本质上它是一个等号的一个关系。 嗯， 如果你的社会政策不能够及时去做出调整或者改变，那么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就是出现这个低生育率甚至负的生育率的这种倾向比较明显的情况下，你再不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去保护这种生育的意愿或者生育的行为，那 可能真的以后就没有人了啊，所以这个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那刚才说到，其实大家有一点点负的评价或者是消极的评价对于全国各地延长了这个生育假和产假，那具体到个人上来说，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具体到个人来说，我怎么来保障这些女性她们在就业的时候不会被歧视，以及她们可以获得到平等劳动的权益呢？ 我觉得如果说女性想要得到这个获得平等对待，最主要的就是法律能给她撑腰。所以各个地方呢，原来都是嘴上说的啊，但是呢都没有落到实处。那么现在我们以法律的形式出台，那么你就必须遵守，那遵守就是个强制性的规定。那么产假就是这么长，原来98天，我们现在延长了2个月，对吧？我们现在就是100天，有的企业可以到半年，对吧？那你这个法定的延长的这个时间，谁也不能克扣。 是的。 而且呢，社会风气啊形成了，就是各个地方都一样，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家要保护生育啊，观念上形成一致之后呢，我觉得企业慢慢就会接受这个情况了。所以因此上来讲呢，我觉得在这个二胎、三胎这几件事情酝酿过这几年之后，我觉得企业方面也能理解了，也不是说都不理解，尤其是 HR， 他可能。已经不会单纯的只考虑企业了，因为它本身呢，在公司法上就有社会责任的要求啊。这些 HR 呢，也都是精英人士，他们也都很容易理解国家出台这种政策的背景，然后呢，作为他们来讲，也是守法的先锋啊，他们也不可能说去制定出一个违背了现行法律规定的一个劳动政策啊，是不可能的。所以最主要的保护方法就是立法上去规定出来，强制去保护。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我们说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里面呢，你要知道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部分啊，包括要去为国家去生育这个健康的这个新生儿，那这个也是个国家责任啊。那我觉得这个理念有了之后可能就不一样了，整个的社会风气、企业的文化都会逐步的去调整，这样的话呢就可能真的是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儿了。 卢老师 啊，没错，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说，如果有假期，男性也要放，女性也要放，那这个时候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说，那就不存在所谓的女性的这种歧视或者对她劳动权益的损害了啊，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也有强调的，让她对于回家照顾孩子这件事情，我们要不要对她进行社会化的认可？如果我们要对她进行社会化的认可，如果我们需要有一种资金来对她这种回家照顾孩子的行为也进行社会化的给付，那就意味着她的就业的权益，或者是说她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的这种看似家庭的行为也得到了社会化的认可，这对他的就业权益的保护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刚刚我们一起探讨了为什么要延长生育假、产假，以及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还有延长产假和生育假对女性的就业都会有哪些影响。更多的解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近期多地密集出台的延长生育假的政策，有的省市将生育假从30天延长到了60天，也有的省份延长产假从60天甚至90天。从各地生育鼓励政策来看，总体是3种方式：延长产假、生育假、夫妻双方享受育儿假等。发放生育津贴或补贴金，参保女职工生育3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那延长产假、生育假对于女性就业有何影响？假期增多会影响经济增长吗？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全国各地密集的延长生育假和产假对于女性就业者来说，对于公司来说，以及对于社会的经济增长来说都会产生哪些影响。那假期的增多会影响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吗？卢老师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关于经济的研究，最终表明是哪些因素在推动经济的增长啊。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总和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比如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但是最核心的一个仍然来源于劳动力的供给。 因为我们说价值往往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 是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只有这个人口结构保持相对的稳定，只有能够提供不断高质量的劳动者，我们的经济恐怕才能够长期的发展。因此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当期跟长期之间平衡的问题。没错，一方面从当期来看，有可能这种生育率的回升或者是鼓励生育的这些行为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成本的增加，但从中长期来看，对于保持中国劳动力的稳定的供给，对于保持中国总和的这种生产率的或者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的发展动力，我个人认为仍然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很少看到说因为这个这个假期增多了就会使得经济增长放缓。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比说我们的五一长假、十一长假，我们有了假期之后，其实带来是更多点的消费，那同样是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来看，那么如果有了育儿假之后，那是不是对于育儿的产业啊，包括对于中长期的这种劳动力的增长或者保持劳动力的相对稳定，从中长期来看，我觉得对经济增长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张老师，您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不会，为什么呢？所谓这个生育假或者产假本身是一个育儿假，对吧？就 是 这个孩子出生啊，然后这个孕妇需要身体恢复啊，还有这个新生儿需要一个身体恢复期，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刚性的一个成本啊，只不过我们把刚性的这个成本延长了，比如说一个月或两个月，就对整体上来讲，它跟以前的社会负担并没有什么变化。相反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的人多了，对吧，出生的这个人口，这个新生儿出生率上来了，中国的新生人人口增加了，那就是对将来中国的消费市场也好还是经济发展也好最大的利好。 是的， 没有人就没有消费，没有人就没有娱乐，是吧，没有人就没有这个需求，那你就没有任何供给的方向的发展了。 没错， 所以呢要看得长远一点的话，还是要生娃啊，这个而且要两个以上啊，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而且这个节点已经不能再等了，必须要马上立即马上赶紧执行。 那育儿假到底怎么来落地，怎么来保障女职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呢？卢老师您怎么看？ 对这个政策的落地本身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那我们鼓励人们生孩子，人们未必会生孩子。 是的， 因为生育的意愿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因素的决定的结果，包括人们的受教育的水平，人们的这种经济的这种收入的水平，包括人们对于自身的这种生活质量的追求。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延长生育政策是要让那些决定要生育的人他不能够吃亏，或者是说他至少要有充分的足够的时间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因此我们说延长生育假期是否能够导致生育率的回升，这恐怕还要中长期来去观测，因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所以呢我们恐怕只能够去从中长期来去看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但是我们做好了这样的政策的准备和这样的政策的支持，使得那些决定想要生孩子的他们的意愿可以转化为行为，因为他们原来想生但是不敢生，或者是说这个担心生了之后成本太大，比如说担心自己没有时间照顾。好，那么我们现在告诉这些准妈妈们，你们不用担心啊，我们还是有相应的政策能够支持的，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更好的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相信啊，这只是在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但是是否真的让他们使得生育意愿转变为生育行为，恐怕还需要中长期的这种数据的观测。 张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呢，在这个制度上去看的话呢，因为生育保险啊，这个保险本身呢是雇员个人不需要掏钱的，它是按照一个企业的工资总额的一个百分比，然后直接提交的啊，直接就交了啊，交生育保险基金的。所以呢，一个企业的男职工啊，实际上他的工资贡献呢也是交了这个生育保险的。 是的， 所以呢，按照现行的规定呢，就是缴纳了这个生育保险的男职工的，他的配偶也可以直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这个在制度上已经实现，没有障碍。所以呢，对企业来讲，它的成本 没有什么变化。 嗯， 你雇佣男职工，你照样交生育保险，是吧？ 嗯， 他的工资照样计入这个范畴，所以雇佣男职工、女职工对他差别不大。 嗯， 唯一差别的地方就是女职工本身要有这个产假的一个休假期， 嗯、 而这个休假期是带薪的。 是的。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平衡掉这个企业的这个成本。 嗯 啊，能够让他能够去接受，因为产假呢，原来在他的预期范围里面就是3个月，对吧？ 嗯、 3个月多一点，98天。啊，但是现在呢？又增加了30天，相当于增加了一个月的一个负担，对吧、 嗯嗯、 或者有的直接延长2个月，那你增加2个月的一个薪酬负担、 嗯、 就是带薪的不工作带薪的这么一个负担啊。当然了，薪酬的标准我个人认为也是可以调整、啊、 是的， 因为你上班的时候你挣的比如说1个月10000块钱，那你现在不上班了，我们能给你直接5000、 嗯、 是吧， 嗯， 你可不可以，我认为那也是可以的。所以主要的大家考量的一个标准就是你不上班的时候，我应该按什么样的标准来给你计发这个产假期间的薪酬？ 嗯， 我认为这个是可以在大家讨论的范畴之内。一般来讲呢，是按照一个平均工资的一个%去发的啊。目前，因为有些单位的工资非常高啊，有些单位的工资非常低，所以他现在给出的标准是平均工资的一个比例。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比例也还是可以去调整啊，但是调整的目的或者调整出来的那个标准，它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生育意愿。 嗯， 也就是说你调整半天给太少了，大家觉得还是不行，我还是不想去生。 是的。 给太高了，大家就不想工作了啊，可以白挣这个钱。但是呢，你要给到一个适当的角度，能够平衡它生育产生的成本啊，我觉得这个它就可以保留它的生育意愿，这是最重要的。 各个公司的 HR 到底应该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新政，卢老师您怎么看？ 对，您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从微观的层面上来看，包括和您之前提到的那个问题，那如果说一个公司他觉得招了女性之后，他可能又有更长期的产假，就会使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断。 是的。 可能甚至还要为他们在看上去没有直接为企业来做贡献的同时，我还要给他去付薪酬。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对于家庭生产或者是对于照顾孩子这种行为，恐怕不能够仅仅由企业来去承担它的成本，更多的可能是需要由社会或者是要由整个国家来去承担成本。那比如说他在这个女性在家照顾孩子期间的工资，是不是可以由国家通过育儿津贴或者是儿童津贴或者是其他津贴的方式来发放，而并不是由用人单位来发放，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成本得到了分担。所以呢，我们说育儿行为看上去是一个家庭的行为，但其实由于它会对整个未来社会国家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育儿成本也需要由多方主体来共同分担，用人单位只是中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能能够分担一些，比如说在这个女性这个育儿期的时候不能够把它解雇啊，这可能是对于女性权益的一个重要的保护。那么成本由谁来分担？女性在家照顾孩子期间的这个劳动收入应当由谁来提供？我们觉得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多元主体参与的机制。 张老师您怎么看？ 现在 HR 面临的问题最简单啊，他直接向领导汇报说，我们现在呢这个法律上规定的这个产假啊，我们延长了，法律呢给出了个窗口，延长了30天或60天，他可能说我现在的制度先延长30天啊，至少符合法律的规则。然后呢，其次呢，他会就这个事情呢肯定会讨论，因为他其实最大的一块支出就是带薪的一个女职工的带薪的这个成本，对吧？他虽然去休假了，但是你的薪酬还是要给他发放的。 没错。 那么关于薪酬发放呢，其实呢也有学者提出来了，就是这个负担呢也不能让企业去完全由他担啊，因为我们本身有一个生育保险基金啊，国家在五险里面呢企业缴纳了生育保险之后呢就参加了生育保险基金。那么生育保险基金的待遇里面啊，能不能拿出一块来呢去作为一个补贴啊，就是这个分担一些企业的这个给员工享受的这个待遇的津贴方面啊，可不可以去分担一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个考量的范畴，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是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大的战略方向的问题。那么你适度的从这个财政也好，从这个现有的生育保险基金里面拨付出一块来，理论上我认为是可以去实践的啊。实践上呢，应该说呢，因为生育保险基金呢也是2019年的时候啊，他把它从 这个并入到了医疗保险基金里面，但是呢待遇啊仍然保留了比医疗保险基金待遇更高的一个发放， 嗯， 那么只不过呢是对基金支付的内容方面可以能增加一项就是鼓励生育的基金啊，鼓励生育的基金单拿出来作为一个贴补，啊，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行的啊，生育保险基金还是有结余的。 嗯，那最后再问陆老师一个问题，刚才陆老师也说到了一些这个生育政策，目前呢我们国家的积极鼓励大家生育的这种积极的生育政策是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是势在必行的，而且在这个大背景下一定要拉动人口的增长，那未来还会通过哪些积极的政策来鼓励大家生育呢？刚才您说到了意愿转化成行为需要时间，然后呢还是一个多因素的这种生育是一个多因素的考量，那怎么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更加积极的政策来鼓励大家生育呢？卢老师有哪些想法？ 是这样的，因为生育的确是一个家庭所要做出的行为，但是它作为一个宏观的经济变量，又会影响到这种国家中长期的发展。我们从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来去鼓励生育的政策来看，主要有三种方式。 嗯，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津贴，我们俗称的家庭津贴或者是儿童津贴。 嗯， 也就是说你如果生育了之后，我会对你因为要在家里照顾孩子所带来的收入的下降会给一定的支持或者给一定的补偿，这是第一种形式，就是现金的形式。 嗯， 那第二种形式呢是服务的形式，因为照顾孩子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服务。那么现在我们在家里面或者是在中国传统的家文化下，主要是父母在照顾或者是隔代在照顾， 嗯， 但是呢隔代照顾它对于这个孩子未来的成长啊发展啊，包括对于老年人本身的生活质量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因此呢就会有一些社会化的类似于像托儿所，但托儿所只针对的是三岁以上的，那我们的零到三岁的可能就有一些育婴堂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些托幼的机构，所以服务本身的发展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服务市场更好的支持和发展起来。那第三呢就是时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假期，所以现金的给付、服务的支持、时间，这是三种所谓的支持生育的最核心的政策的方式。所以我们会看到包括这次假期的这种延长，包括以后有没有可能会出台，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某些地方也已经出台了生育的这种津贴制度，以及整个这种托育服务的快速的发展，恐怕这些都是未来支持生育或者是鼓励生育的重要的这种政策的落脚点。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激励我。我从雪山飞驰而下，映红寂静山谷。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跌倒、站立、旋转、冲刺，为国争光的梦想让火越烧越旺。 冬天里的火是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飞扬，红色和银色冰火相约，中国红和科技银激情飞扬。 冬天里的火是我们志愿者真挚的心愿，冬奥梦教会中国梦，我们愿做星星之火，照亮冰雪，温暖世界。 2022年北京冬奥之火点燃你和我。 现在是绿灯，行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车顺心顺平平安。 快递，快递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